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48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四分譬喻品第14。儿时巨兽善现佛白佛言，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实为大事，现世间佛。佛告善现，如是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实为大事，出现世间。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实能承办一切智智，实能承办诸独觉地，实能承办诸声闻地。善现，当知如刹帝利灌顶大王，威德自在，降服一切，以诸国使，付诸大臣，端公无为，安稳快乐。诸佛一耳，为大法王，威德自在，降服一切，以诸佛法，若独觉法，若声闻法，悉皆辅助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普令承办。是故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实为大事，出现世间。善现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为摄受执着色，故出现世间；不为摄受执着受想行识，故出现世间；不为摄受执着欲留果，故出现世间；不为摄受执着依来不还阿罗汉果，故出现世间；不为摄受执着独觉菩提，故出现世间；亦不为摄受执着一切智智，故出现世间。具受善现，即白佛言：云何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为摄受执着一切智智，故出现世间？佛告善现：于意云何？汝颇见有阿罗汉果，可摄受执着否？善现答言：否也，世尊。我不见有阿罗汉果，可与其中摄受执着。佛告善现：善哉，善哉，我亦不见有如来法，可与其中摄受执着。是故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为摄受执着一切智智，故出现世间。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为摄受执着一切智智，故出现世间者，心学大乘，诸菩萨众闻如是说，心变惊怖，不能信受。若因圆满，曾于过去无量佛所发弘誓愿，长夜积极殊胜善根，诸菩萨众闻如是说，乃能信受。报告善行，如是如是，如如所说。由此因缘，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应则为心学大乘诸菩萨说。儿时欲界色界天子俱白佛言： 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难见难觉，极难信解。若诸有情，曾于过去无量佛所发弘誓愿，多种善根，是多善友，乃能信解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假使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一切皆成随信行等，彼有情类若经一劫，若一劫余修自地行，不如有人一日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忍乐思维，称量观察，所获功德胜彼无量。尔时佛告诸天子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天子当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闻深般若波罗蜜多，即得涅槃，圣前所说随信行等，若经一劫，若一劫余修自地行，况忍乐等。使诸天子闻佛所说，欢喜踊跃，顶礼世尊，又扰三匝，辞佛还宫，去会未远，忽然不现，随所属界各诸本宫，劝尽诸天修殊胜行。儿时善现复白佛言：若菩萨摩诃萨闻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信解，不沉不默，不迷不闷，无惑无疑，无取无执，欢喜听受，恭敬供养，从何处没来生此间？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闻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信解，不沉不默，不迷不闷，无惑无疑，无取无执，欢喜听受，恭敬供养，乐见乐闻，受持读诵，常不远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彼相应殊胜作意，爱乐随诸能说法者，如独随母，未尝暂离，乃至未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有意趣，究竟通力，能为他说，终不远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说法法师，经须以请。是菩萨摩诃萨从人中末来生此间，乘速圣音能成世事。具受善现复白佛言：颇有成就如是功德，诸菩萨摩诃萨供养成世他方佛已，从彼处末来生此也。佛告善现：有菩萨摩诃萨供养成世他方佛已，从彼处末来生此间，成就如是殊胜功德，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先从他方无量佛所闻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信解，恭敬供养，书写受持，请问其中甚深意趣，修习思维，广为他说，从彼处末来生此间，乘悉善根能办世事。不辞善现，有菩萨摩诃萨从都市多天众同分末来生人中， 彼亦成就如是功德。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先世已遇都市多天，此是菩萨摩诃萨所闻声般若波罗蜜多，能生信解，恭敬供养。请问其中甚深意趣？修习思维广为他说，从彼处末，来生此间，称惜善根，能办实事，不辞善现。有菩萨称善男子等，虽于前世得闻般若波罗蜜多，而不请问甚深意趣。今生人中，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迷闷、疑惑、沉默，或生异解，难可开悟。所以者何？不了义者，心多迷闷、疑惑、沉默，不辞善现。有菩萨称善男子等，虽于前世得闻般若波罗蜜多，亦曾请问甚深意趣，或经一日、两日、三日、四日、五日，而不精进如说修行。今生人中，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虽经少时，其心坚固，无能坏者，若离所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说法法师，请问深意，寻遍退失，心生犹豫。所以者何？此菩萨称善男子等，虽于前世得闻般若波罗蜜多，亦能请问甚深意趣，而不精进如说修行，故于今生与深般若波罗蜜多，或时乐闻，或时不乐闻，或时坚固，或时退失，其心轻动，进退飞横，如都罗绵随风飘转。当知如是诸菩萨称善男子等，心学大成，虽有信心而不坚定，与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能常时信乐，随转比于二地，或随堕一，所谓声闻即独觉地。善现当知，如犯大海所乘船破，其中诸人若不取木器物、浮囊、板片、死尸为衣服者，定之溺死不至彼岸。若能取木器物、浮囊、板片、死尸为所衣服，当知室内终不没死，得至安稳大海彼岸，无损无害，受诸快乐。诸菩萨称善男子等亦复如是。由于大乘虽成少分信敬爱乐，而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所依附，当知彼类中道退没，不能证得一切智智，未堕声闻或独觉地。若与大乘有信、有忍、有乐、有欲、有精进、有圣解、有不放逸、有圣意乐、有舍、有净、有心、有喜、有清净心，有与无上正等菩提不舍善恶， 复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所依附。当知此类终不中道，退入声闻或独觉地，定证无上正等菩提，能尽未来利乐一切。不辞善现，如有男子或诸女人智持坏瓶一盒取水，若持若井若泉若曲，当知此瓶不久烂坏，可以过是瓶未熟不堪盛水，终归地固。如是善现，有菩萨乘善男子等，虽于大乘有信有忍有乐有欲有精进有圣解有不放逸有圣意乐有舍有敬有心有喜有清净心，有与无上正等菩提不舍善恶，而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当知彼类中道退没，不能证得一切之智，未堕声闻或独觉地。复次善现，如有男子或诸女人持烧熟瓶一盒取水，若持若井若泉若曲，当知此瓶终不烂坏，可以过是瓶善熟堪任盛水，极坚牢固。如是善现，有菩萨乘善男子等，若与大乘有信有忍广说乃至有与无上正等菩提不舍善恶，不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当知此类终不中道，退入声闻或独觉地，定证无上正等菩提，能尽未来利乐一切。复次善现，如有商人无善巧智，船在海岸未固修营，即持财物安置其上，迁入水中速便进发，当知是船中道坏没，人船财物各散一处。如是商人无善巧智，丧失生命及诸财宝。如是善现，有菩萨乘善男子等，虽于大乘有信有忍广说乃至有与无上正等菩提不舍善恶，而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当知彼类中道退没，不能证得一切之智，未堕声闻或独觉地。不辞善现，如有商人有善巧智，先在海岸固修船椅，方迁入水，知无穿穴，后持财物至上而去，当知是船必不坏没，人物安稳达所至处。如是善现，有菩萨乘善男子等，若于大乘有信有忍广说乃至有与无上正等菩提不舍善恶，不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当知此类终不中道，退入声闻或独觉地，定证无上正等菩提，能尽未来利乐一切。可以过若菩萨乘善男子等，能与大乘有信有忍广说乃至 由与无上正等菩提，不舍善恶，不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中间法耳，不堕声闻及独觉地，必证无上正等菩提，与诸有情常作扰仪，不辞善现。譬如有人年百二十，老毛衰朽，附加重病，所谓风病、热病、痰病或三杂病，于意云何？是老病人颇从床坐，自能祈佛。善现对曰：佛也，世尊。报告善现：世人设有福令起立，亦无力行，一居鹿舍，或二或三，黑过极老病故，如是善现。有菩萨称善男子等，设于大乘，由信由忍，广说乃至有与无上正等菩提，不舍善恶。若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当知彼类不证无上正等菩提，退堕声闻或独觉地，何以过？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法因而故，不得善现。譬如有人年百二十，老毛衰朽，附加重病，为风、热、痰或三杂病，是老病人欲从床坐起往他处，而自不能，有二贱人各扶一夜，徐策令起而告之言：莫有所难，随意欲亡，我等两人终不相弃，必达所去安稳无损。如是善现。有菩萨称善男子等，若与大乘有信有忍，广说乃至有与无上正等菩提，不舍善恶，不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当知此类终不中道，退堕声闻或独觉地，定证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第四分，天赞品第十五。儿时具受善现便白佛言：世尊，先学大乘诸菩萨摩诃萨，云何应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云何应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报告善现：先学大乘诸菩萨摩诃萨，欲住欲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先应亲近诚实供养真敬善友，若能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教授教戒诸菩萨者，当知是为真敬善友。为能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教授教戒先学大乘诸菩萨言：来善男子，如应勤修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如劝修时应无所得而为方便，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如回向时勿以色故而取无上正等菩提，勿以受想行识故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何以过？善男子，若无所取便能证得一切智智。 如善男子，与声闻地及独觉地，勿生贪着。如是善现，真净善友，教授教戒，心学大成，诸菩萨摩诃萨，令其渐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儿时善现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能为难事，以如是相，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发趣无上正等菩提，不欲自在而取灭度。观极众苦，诸有情界，求证无上正等菩提，欲尽未来方便拔济，而不怖畏生死流转。佛告善现：如是如是，诸菩萨摩诃萨，能为难事，为利乐诸世间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哀悯世间诸有情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作是誓言：我为既拔诸世间故，为诸世间作舍宅故，为诸世间作皈依故，为世世间究竟道故，为诸世间作周主故，为诸世间作光明故，为诸世间作道首故，为诸世间作所去故，发勤精进，去向无上正等菩提。云何菩萨摩诃萨作是誓言：我为既拔诸世间故，发勤精进，去向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菩萨摩诃萨见诸世间流转生死，受种种苦，不能出离，为断彼苦，发勤精进，去向无上正等菩提，是为菩萨摩诃萨作是誓言：我为既拔诸世间故，发勤精进，去向无上正等菩提。云何菩萨摩诃萨为诸世间作舍宅故，发勤精进，去向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菩萨摩诃萨欲为世间说一切法，皆不合合，发勤精进，去向无上正等菩提，是为菩萨摩诃萨为诸世间作舍宅故，发勤精进，去向无上正等菩提。具受善现白言：世尊，云何一切法皆不合合？佛告善现：诸色不合合，即色不相属，若色不相属，即色无生灭，若色无生灭，即色不合合。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诸菩萨摩诃萨欲为世间说一切法，皆有如是不合合相，发勤精进，去向无上正等菩提。云何菩萨摩诃萨为诸世间作皈依故，发勤精进，去向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菩萨摩诃萨为令一切生老病死、愁叹忧苦所逼世间，速得解脱生等众苦，入无余意般涅盘界，发勤精进，去向无上正等菩提，是为菩萨摩诃萨为诸世间作皈依故，发勤精进，去向无上正等菩提。云何菩萨摩诃萨 为世世间究竟道故，发勤精进，去向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菩萨摩诃萨，欲为世间说如是法，为色彼岸，即非色，如彼岸，色一耳，受想行识彼岸，即非受想行识，如彼岸，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如色受想行识彼岸，一切法一耳。具受善现白言：世尊，若如色受想行识彼岸，一切法一耳者，岂不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一现等觉？所以者何？此中都无分别事故。佛告善现：如是如是，于彼岸中无所分别，无分别故，诸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一现等觉。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甚为难事，虽能如是观一切法而不作证，亦不沉默，作十念言：我与此法现等觉矣，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为诸世间宣说开示，是为菩萨摩诃萨为世世间究竟道故，发勤精进，去向无上正等菩提。云何菩萨摩诃萨为诸世间做周主故，发勤精进，去向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譬如大小海河池中，高地可居，周回水断，说为周珠。如是善现，色乃至时，前后即断。由此断故，一切法断。此一切法，前后即断，即是极灭微妙涅槃，亦是如实，无颠倒性。善现，菩萨摩诃萨求证无上正等菩提，欲为有情说如是法，令速去入如是涅槃，是为菩萨摩诃萨为诸世间做周主故，发勤精进，去向无上正等菩提。云何菩萨摩诃萨为诸世间做光明故，发勤精进，去向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菩萨摩诃萨为破长夜无明卵壳所负有情众黑暗故，为了有情无知依目令明朗故，为于一切愚明有情作慧明故，发勤精进，去向无上正等菩提。是为菩萨摩诃萨为诸世间做光明故，发勤精进，去向无上正等菩提。云何菩萨摩诃萨为诸世间做导手故，发勤精进，去向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菩萨摩诃萨欲为世间宣说开示诸色本性无生无灭，欲为世间宣说开示受想行识本性无生无灭，欲为世间宣说开示诸一生法本性无生无灭，欲为世间宣说开示声闻独觉 菩萨佛法本性无生无灭，欲为世间宣说开示一切法本性无生无灭，发勤精进趋向无上正等菩提，是为菩萨摩诃萨为诸世间做导手故，发勤精进趋向无上正等菩提。云何菩萨摩诃萨为诸世间做所去故，发勤精进趋向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菩萨摩诃萨欲为世间宣说开示，色以虚空为所去，受想行识亦以虚空为所去，一切法皆以虚空为所去，欲为世间宣说开示，色无所去，与虚空等受想行识亦无所去，与虚空等一切法皆无所去，与虚空等如太虚空，无来无去，无坐无住，无所安立，无生无灭，诸法一耳，皆如虚空，无分别故，无所分别。何以故？诸色空故，无来无去；受想行识空故，亦无来无去；一切法空故，皆无来无去。所以者何？一切法皆以空、无相、无愿为去。彼与是去不可超越，一切法皆以无造无作为去，彼与是去不可超越，一切法皆以无生无起为去，彼与是去不可超越，一切法皆以无性为去，彼与是去不可超越，一切法皆以如梦为去，彼与是去不可超越，一切法皆以无我为去，彼与是去不可超越，一切法皆以无边为去，彼与是去不可超越，一切法皆以极净涅槃无取无舍无来无去，最极极灭为去，彼与是去不可超越。诸菩萨摩诃萨欲为世间说如是法，发勤精进趋向无上正等菩提，是为菩萨摩诃萨为诸世间做所去故，发勤精进趋向无上正等菩提。而时善现辩白佛言：谁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信解？报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久修菩萨摩诃萨行，已曾供养无量诸佛，与诸佛所八弘誓愿，所种善根皆已纯熟，无量善友摄受护念，乃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信解。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若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信解，是菩萨摩诃萨以何为自性？报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以调伏远离为自性。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是菩萨摩诃萨，当何所去？佛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当去一切之智。具寿善现复白佛言：若菩萨摩诃萨，去一切之智者，能觉是去，亦能宣说，亦欲有情，作所归去。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若菩萨摩诃萨，去一切智智者，能觉是去，亦能宣说，亦欲有情，作所归去。具寿善现复白佛言：是菩萨摩诃萨，能为难事，为着如是坚固假咒，我当度脱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令入涅槃，而诸有情都不可得。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复次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所着假咒，不属色，不畏色，不属受想行识，不畏受想行识，不属声闻独觉地，不畏声闻独觉地，不属菩萨地，不畏菩萨地，不属佛地，不畏佛地。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皆无所属，皆无所为。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着如是坚固假咒。具寿善现复白佛言：若菩萨摩诃萨，能着如是坚固假咒，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即于三处无所住着。何等为三？一、声闻地；二、独觉地；三、如来地。佛告善现：汝观何意作如是说？善现答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所住着，无能修者，无所修法，无修实处，亦无由此而得修习。所以者何？非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中，而有少分施法可得，名能修等。师尊，若修虚空，是修般若波罗蜜多；若修一切法，是修般若波罗蜜多；若修无所着，是修般若波罗蜜多；若修无所有，是修般若波罗蜜多；若修无摄受，是修般若波罗蜜多；若修除前法，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复次善现：应以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最胜行住，观察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若菩萨摩诃萨虽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所执着，当知是为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复次善现：诸有不退转菩萨摩诃萨，不执他语及他教敕，以为真要，非但信他而有所作。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不嗔不慕，无疑无悔，亦不迷闷，与深般若波罗蜜多欢喜乐闻，身心信受，书持读诵，如理思维， 为他演说，常无厌倦。当知如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先世已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有意趣。何以故？由此不退转菩萨摩诃萨，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不惊不恐不怖，广说乃至为他演说，无厌倦故。据说善现便白佛言：若菩萨摩诃萨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不惊不恐不怖，广说乃至为他演说，常无厌倦。是菩萨摩诃萨云何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报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去向临入一切之智，应作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具受善现复白佛言：是菩萨摩诃萨云何相续随顺去向临入一切之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报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去向临入虚空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为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去向临入一切之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以一切之智无量无边，若无量无边即非色亦非受想行识，无德无限观，无正无道果，无智无实，无生无灭，无成无坏，无起无尽，无修无作，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无方无欲亦无所住，唯可说为无量无边。善现当知，虚空无量无边，故一切之智亦无量无边。一切之智无量无边，故无能证者，非色能证，亦非受想行识能证，非布施波罗蜜多能证，亦非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能证。所以者何？色即是一切之智，受想行识即是一切之智，布施波罗蜜多即是一切之智，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即是一切之智，使天地士将领欲界诸天子众，大梵天王将领色界诸天子众，来意佛所顶礼双足，右绕三匝却住一面，合掌恭敬具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难见难测。而时佛告诸天子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天子当知，我观此意初得无上正等觉时，焉作思维，不乐说法，心作是念：我所正法微妙甚深，非诸世间足能信受。天子当知，我所正法即是般若波罗蜜多，此法甚深，非能证，非所证，无证处，无证实。天子当知，虚空甚深，故此法甚深，我甚深，故此法甚深， 一切法无来无去，故此法甚深。一切法无量无边，故此法甚深。一切法无生无灭，故此法甚深。一切法无染无净，故此法甚深。时诸天子复白佛言：甚奇世尊，稀有善事，佛所说法微妙甚深，一切世间难信难解。随者何？佛所说法不为摄受，不为弃舍。世间有情多行摄受，或行弃舍。是故世间与佛所说不能信解。而是佛告诸天子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第四分真如品，第十六之一。儿时具受善现，便白佛言：世尊，佛所说法微妙甚深，与一切法皆能随顺，无所障碍。佛所说法无障碍相，与虚空等都无足迹。佛所说法无待对象，无第二故。佛所说法无与等相，无敌对故。佛所说法都无足迹，无生灭故。佛所说法都无生灭，一切生灭不可得故。佛所说法都无息境，一切息境不可得故。佛所说法都无细论，分别言说不可得故。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如所说。儿时欲界色界天子辩白佛言：大德善现是真佛子，随如来生。随者何？大德善现，诸所说法一切皆与空相应故。儿时善现告欲色界诸天子言：汝等说我是真佛子，随如来生，云何善现随如来生？为随如来真如生故，一切生法不可得故。随者何？如来真如无来无去，本性不生。善现真如亦无来无去，本性不生。故说善现随如来生。如来真如即一切法真如，一切法真如即如来真如。如是真如无真如性，亦无不真如性。善现真如亦复如是，故说善现随如来生。如来真如常住为相，善现真如亦复如是，故说善现随如来生。如来真如无变异，无分别，变诸法转，善现真如亦复如是，故说善现随如来生。如来真如无所挂碍，一切法真如亦无所挂碍。若如来真如，若一切法真如，同一真如，无二无别，无造无作。如是真如常真如相，无时非真如相。以常真如相无时非真如相故，无二无别。 善现真如亦复如是，故说善现，随如来生。如来真如与一切法无意念，无分别。善现真如亦复如是，故说善现，随如来生。如来真如无别异，不可得。善现真如亦复如是，故说善现，随如来生。如来真如不离一切法真如，一切法真如不离如来真如。如是真如常真如相，无实非真如相。善现真如亦复如是，故说善现，随如来生。虽说随生而无所随生，以善现真如不异佛故。如来真如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一切法真如亦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善现真如亦复如是，故说善现，随如来生。善现真如随如来真如，如来真如随过去真如，过去真如随如来真如，如来真如随未来真如，未来真如随如来真如，如来真如随现在真如，现在真如随如来真如，如来真如随三世真如，三世真如随如来真如，三世真如如来真如无二无别。一切法真如善现真如亦无二无别，故说善现，随如来生。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真如即是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真如，诸菩萨摩诃萨由真如故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说明如来应正等觉。我与如是诸法真如深生信解，故说善现，随如来生。当说如是真如相时，于此三千大千世界六种变动，如佛证得无上正等大菩提时等无差别，故说善现，随如来生。天子当知，然我善现不由色故，随如来生。不由受想行识故，随如来生。不由欲留果故，随如来生。不由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故，随如来生。不由独觉菩提故，随如来生。不由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故，随如来生。但由真如故，随如来生。天子当知，然我善现不随色生，不随受想行识生，不随欲留果生，不随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故生，不随独觉菩提生，不随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生，但随真如生故，我善现，随如来生。儿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如是真如甚深微妙。而使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如是真如甚深微妙。当说如是真如相时，三百比丘涌进诸漏，心得解脱， 成阿罗汉。复有500比丘尼众，远离尘垢，于诸法中得净法眼。5000天子，宿业成熟，俱持正得无生法忍。60菩萨，不受诸漏，心得解脱。尔时，佛告舍利子言：今此众中，60菩萨，已于过去500佛所亲近供养，虽修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而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起别异想，修别异行，不入菩萨正性离身故，于今时虽闻大法，而素因理，不受诸漏，心得解脱。是故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虽有菩萨道，空无相无愿，而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辩证实际，堕于声闻或独觉地。舍利子，譬如有鸟，其身广大百余刹那，或复200乃至500余刹那量，翅羽未成，或已衰朽。是鸟从彼33天投身而下，去展不周，于其中路须作是念：我今还上33天，与如意云何？是鸟能还33天否？舍利子曰：否也，世尊。佛告舍利子：是鸟中路或作是愿，至展不周，当令我身无损无苦。如意云何？是鸟所愿可得随否？舍利子曰：否也，世尊。是鸟至此展不周时，其身决定有损有苦，或至命中，或复尽死，可以过。是鸟身大，从远而堕，翅羽未成，或衰朽故。佛告舍利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有菩萨称善男子等，亦复如是，虽发无上正等决心，已经净切杀数大劫，勤修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亦修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而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辩证实际，随堕声闻或独觉地。舍利子，是菩萨称善男子等，虽念三世诸佛世尊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而心取相，不知不见诸佛世尊如是五运真实功德，但闻空生取相执着，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便堕声闻或独觉地，可以过。舍利子，是诸菩萨由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虽持种种所修善根回向菩提，而无力故。时舍利子便白佛言：如我解佛所说义者，若菩萨称善男子等，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虽具无量福德资粮，而于菩提获得不得。是故菩萨摩诃萨众欲得无上正等菩提，决定不应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而是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卷第548。